是啊，一年有四个季节，桃红柳绿的春，骄阳似火的夏，而秋天的色彩仿佛更多样了。前两天还是天高气爽的感觉，今天又是阴阴郁郁的感觉，伤春悲秋了，还有白雪皑皑的冬，四个季节。以前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夏天，现在不同了，不是说更喜欢哪个季节，而是每个季节都喜欢，都有它不同的色彩。而音乐在不同的时期聆听，就觉得不同的感觉。像这首就觉得走在好像是秋日的小路上，也觉得心里聆听在今天好像异常的温暖。而这样的音乐一点伤害性，一点犀利性都没有，但其实我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开始要给你带来一些很犀利的东西，好比是音乐的融合，音乐的感受。为什么呢？这些日子看了很多场音乐会，有不同的音乐节在举行，所以开始有很多想和你聊的。这是挪威的爵士大师 Boogie Wexford，这里他是我们听到的是一场他的现场，叫做 First Track 现场音乐会。为什么带来他呢？因为今天九门爵士音乐节，还记得吗？前两天我给大家介绍过，还请到了九名九门爵士国际音乐节的音乐总监黄宇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来聊聊近期的九门。而其实10月12号到15号是九门爵士音乐节，今天就是闭幕式，而闭幕式上有挪威的这位爵士大师 Boogie 他的现场音乐会，他的演奏。其实今天我觉得听到他的音乐，我们觉得这已经不是爵士了，很多音乐种类的融合。而今天上半时段我觉得主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融合。这个融合其实今天还有开过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关于进入式歌剧奥菲欧的发布会，在中午的时候，那我还和记者们一起聊到过，现在的这个融合跟我们之前说到的跨界已经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了。先来听音乐。Thank you. 是来自挪威的爵士音乐家，但是你听他的音乐已经肯定不是爵士的概念，还有一些电子混音，各种风格都融合在其中。刚才我说了关于这个跨界和融合，在今天其实在不是以前的，像许多的男高音唱一些跨界女声，像莎拉布莱曼呀、波切利亚这种跨界的含义了。而这个跨界的意思大概就是多元化，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了，已经在多元化的这个纪元当中，所有的事物都已经不再是单一，历史向前走了一步，多元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因为它就是历史时间就要往前走。那你能说贝多芬、巴哈的音乐是后人有音乐超过他们吗？并不是，只是音乐向前推进了。其实各种事情也一样，时间的脚步进入到今天，到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艺术的概念，音乐不只是音乐，就像今天开的发布会，进入式歌剧，进入式的戏剧在以前是，在现在有很多有不同的尝试，但是进入式的歌剧还属于在近年来算是比较新兴的，有很多新的尝试，也让我们感觉到新鲜。但是当你了解这个概念以后，你觉得这是历史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吧。就像此刻我们听到的 Boogie， 他的音乐也是这样，爵士不只是爵士了。Boogie Method of Foot， 当时他1995年的时候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爵士新概念，这也是他乐队的名字，在当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当时只有400万人口的挪威，也取得了40000多的销量。这张专辑呢，使他确立自己的新爵士的风格，接着他也是建立了自己的爵士音乐品牌 Jazzland。 在2005年，当时也是爵士新概念和 Jazzland 成立第10个年头，10年间他们已经发表了在欧美市场唱片上不同的风格。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一些音乐的概念啊等等，这些是很多的唱片的一些沟通和概念，以前和大家聊过，包括像 New Age 啊，这是一个唱片的种类，像爵士啊，什么 Smooth Jazz， 这些其实也都是为了大家在找这些音乐的时候，购买这些音乐的时候比较好的分类。而说到 Boogie， 中文是布格威塞尔托夫特，他算是欧洲新爵士的著名的领军人物。那刚才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今天晚上在北京国际爵士节，九门国际爵士节也是闭幕了，将由他在北京的舞台上上演，所以我会去看，也很期待。我们听到这些音乐的声响，其实那种节奏的感觉，谭盾也很多在他的作品中也用过，所以在今天还只是一种种类的音乐吗？这首曲子就叫做 Play It， 玩起来吧。来看看大家的签到，鹏程、丽蕾、王源，还有再回首、怪带虫、和林居士、橘子先生，别光签到，说一点你们对于新概念、新融合、多元化的音乐的一种想法吧。其实我觉得真的想做一个主题了，就是古典音乐的古典也流行的新概念、新音乐启蒙，或者是新势力。在这些日子，可能很多的音乐家都来到古典流行做客，显示了不同的今天的音乐的多元化和风格，像王斐南，还有前些日子的阿布、 包括黄远先生等等，这些音乐家们带来的自己的新概念，在今天这个世界，在今天也是丰富了我们耳朵的聆听。遗忘，丹麦的遗忘说，这个星期可以完整的听广播了，秋假的一个星期，我和孩子都不用上学。好啊，那我不知道，其实在北欧这种音乐其实也是蛮多的，不知道遗忘有没有时间去听呢。来看看灯芯绒二号，二号说了，总感觉有爵士的地方就应该有酒。你说的是那种 smooth jazz 轻松的小爵士是吧？那我现在说的已经是新概念了，而且在 Boogie 的音乐会上，它还有很多的多媒体的方式，有灯光，有很多的方式，让我们立体的、全方位的、360度的来感受这个音乐的世界、音乐的宇宙。是 Boogie 先生的，叫做 Plate， 是不是音乐中有各种的尝试，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他本来就是玩起来吧。接下来做一个对比吧，来听听纯粹的古典。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thank you.

传统意义上的旋律性强的探戈，来自于亨利·曼奇尼。是的，这位电影音乐作曲家不仅会创作很多的电影配乐，有很多类型的配乐，而且他的乐队也会演奏其他的作曲家们的作品，就叫做亨利·曼奇尼乐队。而且其实在今天的音乐当中啊，我在想刚才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微信，很多朋友在微信里头我们的乐会里面提到了先锋音乐。何林居士像他说，我认为将现代的一些现代音乐将永远只是在现代的现代音乐，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百年之后的古典音乐。还有怪哉虫说，因为先锋音乐和哲学的解构主义一脉相承，只要能够颠覆古典正统，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我想说，何林居士还有怪哉虫，可能很多朋友代表了这一类的意见，但是我今天所说的多元化的音乐并不是指先锋化的音乐。今天听可能大家觉得还是这些词有一些新鲜感，但是我觉得多元化是以后的一个必然，并不是说我说觉得很好。就像唱机那些黑胶唱片，那被 CD 机 CD 所取代，但是现在这种多媒体这种网络的格式，这些又可能要取代，不是又可能是已经取代了 CD， 就是时间在往前进程。我们也许是永远活在过去的人，总是想着过去的美好，但是当你听到今天的音乐，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其实大家也并不是排斥今天的多元化的音乐，大家要记住我说的是多元化，并不是什么先锋啊无调性啊，其实这些都已经成为了过时。对，即使先锋和无调性已经成为了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并不是今天的。今天的音乐是什么，其实大家也并不排斥。就像前些日子给大家带来过一位音乐家，女性音乐家王斐南，还记得吗？其实他也是这次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像《奥菲欧》这部歌剧当中的音乐的创作者，同时他还担任演出。今天上午正好开了一个发布会，现场感受到了他们的进入式歌剧的一个场景，在三里屯的红馆。可以感觉到其实以前北京国际音乐节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但我们觉得就是一些新鲜的尝试，是跨界的。但是到了今天2018年，我真正的感觉到多元化已经慢慢的成为以后的主流。像过去的那些古典，那么将成为古典，还是历史美好的。但是怎么样来理解多元化呢？不如你来听，来感受，来听听王斐南他作词作曲编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水边的舞狮。你会觉得音乐已经没有界限了。 没有表情却 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常识的跨界。那种传统的常识我指什么呢？就像是刚才何林居士也提到多元化，当然没有问题， Queen 的巴塞罗那多棒啊，其实这只是简单的跨界，巴塞罗那只是摇滚与古典相融合做了一种简单的跨界。但是我今天所说的多元化不只是这个概念了，今天的多元化的艺术不只是音乐，你大概应该去现场的来聆听。大家可能有些比喻啊，像美术、音乐，这些原本我们可以在纸上看，或者是在屏幕上看到、听到。但是今天的艺术需要你现场全方位的、360度的去感受，不只是聆听，可能眼睛需要看。就像宇宙是多维的，我们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其实大家艺术家们也在做尝试，知道的越多就好像是越迷茫。听到这里，大家对多元化这些概念啊、跨界啊，可能脑子里都觉得开始要爆炸了，是吗？尤其是喜欢纯粹古典的朋友，那接下来吧，换一种方式来听听你认为的传统的音乐，也许我们慢慢来，这样更好，是这样吗？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当我们知道很多新概念的时候，脑海中也许是这样的，混沌的、迷茫的，慢慢的，你感悟多了，感受多了，就好像是太阳出来了。拉威尔，达芙妮·克洛埃，这一段日出。 关于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在我们的约会里引发了很多争论，有很多的争鸣。像何林居士说，刚才我说的这个观点不认同。那怪兽虫也说，现代艺术还纯粹吗？不一样，我说的多元化绝对不是纯粹的。我并不是说现代艺术好或者不好，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没有办法。所以喜欢过去，喜欢这些纯粹或者喜欢古典的，你大可以停留在过去，只听这些足够了。但是作为媒体，我觉得我需要给大家知道，今后的世界，今后的音乐，今后的艺术大概会有什么样子。就像大家在看电影，包括前两天我看到有朋友提到第五元素啊，还有很多的科幻电影，有一些是科幻的，有些也是未来的展示。未来世界真的好吗？我还是爱今天的我们，这个可以看到绿树的，可以看到江河大海的，可以接触到空气，感受到阳光的这个世界。 Thank you. 柴可夫斯基《天鹅湖》。有时候音乐就是这样，会有不同的感受，大家引发了各种讨论。但是我想说的是，听觉在你的内心会造成各种的感悟，而古典也流行也会带你，我认为你应该知道的。这首是莫瑞尔，一开始亨利曼奇尼的开端，今天节目的开端。而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也想带给你一首电影当中的唯美的作品，那就是他的《玫瑰与酒的日子》。其实有时候音乐就是这样，它留给我们心里造成涟漪，造成久久的不平，造成心里永恒的记忆。而有时候不同的感受，今天的音乐，多元化的音乐，也许你是拒绝的拒绝的拒绝的，但是你生活在这里，我也有作为媒体有必要告诉你，告诉大家，但真正我喜欢什么呢？那我想我播的我爱的你也能够真正感受得到。街的多元化的，还有爵士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听过。这里是古典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我是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那我们明天再见。 金字塔下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10月23日至28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再度归来，著名导演弗朗切斯科·米凯利执导，奥斯卡抗力精心打造舞美与服装，重现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世界第一阿依达合会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唱响不朽爱之歌。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回到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它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位列全球十大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近5个世纪的光辉岁月傲然于世，10月22日亮相国家大剧院。